2018年亚洲足联女足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二小组比赛4月5号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进行。比赛结果如下，朝鲜队以5-0胜中国香港队，南朝鲜队以10-0胜印度队。另外，2017年亚洲足联杯赛东亚地区第9小组比赛，我国火车头队和蒙古鄂尔浑队的第一回比赛4月4号在蒙古进行。在这天的比赛上，我国火车头队以3-0战胜了蒙古鄂尔浑队。两队之间的第二回比赛将于5月31号在平壤进行。